段心，最怕回忆突然发困绞痛着不平息，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。下面如果会有声音，不愿那是悲伤母亲，事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，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。 我相信或许生命真的有一种绝对，其实面对着你们，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。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你们说，我愿意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，为何这么伟大，如此感觉不到。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，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，骑着单车的我俩，

门，我想回家，年少已经不在。今天的雨点洒下来，那滋味就是爱。

碎了一地的天空那么痛，你还走过。也许你想念我，也许你放不开手，我的温柔面对面，我们安安静静追着风，我只想再看一次你眼里的海市蜃楼。 轻易信任，怎爱一回竟是伤痕。泪

天地之间，哪有湖水不惹涟漪，万千思念去说再见，还有谁像我一样信奉着秋来叶落，你和我像在梦里，总心意为真，我不在乎时间快或慢，只求别情歌，你听不厌，

着春，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 进入永远 藏起哭泣的脸，你给我的爱是我深深眷恋的海，无边的海注定是深海，游不出来，游不出海，没有回头的爱，我就这样心甘情愿做你漂泊的红颜，直到海枯的那一天，那一年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手托腮，似笑非笑的你，看着。凄凄哀哀，什么时候才走到是非之外？因为你想和他谈爱，让他一生为你画眉，